我国各地的航空俱乐部都积极推进航空体育大众化工作。平壤市航空俱乐部向青少年学生和劳动群众提供各种有助于熟练操纵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的程序服务。他们在五一体育场、平壤体育馆广场等各地进行操纵简便又安全可靠的模型飞机操纵服务，还完成了能够圆满提供降落伞大众服务的准备。为了发展航空体育技术，该俱乐部促进对专业运动员的教授训练科学化。